好，如果是1点46分呢，你就直接讲 It's 1:46 4点47分 It's 1:47 你就直接念数字是最简单的。但到了45分的时候直接用 a quarter It's a quarter to 2但你也可以讲 It's 1:45 都没问题的，这是非常简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1点52分我随便讲的，那就是直接说 It's 1:52 It's 1:00 1连音啊 It's 1:00 It's 1:00 1:00 1要念不是 1:00 1:0052 minutes。我们中国人在学连音，常操之以过急，希望马上连起来，这是要习惯。你把声音拉长，通常都会自动连起来。It's 1:52 我们中国人在讲英文的时候，常常呢会把英文当作中文的这个长度一样来讲。我们每一个字的中文的长度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讲说 ，each and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就是中国字方块字 ，lasts the same time， 就是持续的时候，时间呢通常是同样的时间。所以呢，通常我很高兴能够见到你。可是英文里头呢？他是我很高兴能够见到你，因为他的每一个词啊他都拉得很长， I'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等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在念英文的时候也可能拉长， It's 1:50 或者 It's 1:52 现在是1点52分，或者直接念数字It's 1:52 也你也可以讲说啊，8分到2点就是2点差8分 It's 8 to 2 这用的是比较少，但也有这么讲使用，所以直接用数字 It's 1:52 It's 1:53 你就可以知道了。但如果是现在是早上1点52分，那你就要讲 It's 1:52 in the morning。现在是下午1点52分 It's 1:52 in the afternoon。In the afternoon。In the morning 我是念成 the T-H-E， 因为 more 后头是一个辅音开头的，你可以听我们的音标课就知道什么叫做辅音，什么叫做这个元音。Afternoon 呢是 A-F-T-E-R-N-O-O-N， After 那个 A 它就是元音，所以要用 In the afternoon， In the afternoon 不要念成 In the afternoon， In the afternoon， Noon Noon Noon 好，以后慢慢的教给大家。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休息一下。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，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.am774.com。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，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。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.3。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，那就是赖师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。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.ivytw.com 进行购买，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，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。 Slowly taking over me. I made myself a promise that I'd never mess around, but I know I let her down. Before I knew it, I guess I became a fool. At least for